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良。 晚上八点多，天哥终于找到了牛玉娇说的那个反盗猎巡逻站。藏族森林警察才人了解了情况之后，立即组织搜救。晚上九点多钟，好消息传来了，赵胡和许放工还有王亚雷都已经在黑光峡谷的另一头找到了。他们在距离神女峰大本营不远的一处临时宿营地，现在正在下山的途中。张良石和周圆圆仍旧是下落不明。藏族警察才人认为，张良石有可能遇到了雪崩，而周圆圆很可能在起夜的时候不幸坠崖，找到尸体的机会都很渺茫。才人问田哥说，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休息之前，天哥想了想回答说，我去大佛光寺，我们约定好了，如果走散了的话就在那儿集合，我明天就出发。才人看了一下手表说，今天是3月1号，明天你跟我们的补给车走吧，大概2号中午就能到大佛光寺了。田哥一惊，抓住才人的手说，什么？今天是1号？才人摸出了手机，对了一下时间，十分确定地说，没错。田哥匆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上面的时间仍旧是2月29日。田哥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他记得早上从山洞出来寻找周圆圆的时候看过时间是2月29日，然后被大雾笼罩，再出来之后就到了黑光峡谷出口的大牧场了，再之后就一刻不停地来到了巡逻站，怎么突然就到了3月1号了呢？或许在大雾里丢失了一天的时光，但又隐隐的有些不对劲儿，似乎哪里有逻辑的错误。在从浓雾中走出到牧民刺松的帐篷之后，田哥对过时间，自己的手机精准到没有异常，那就是说手机在浓雾中的时候还没有坏。那么这一天的时间是在哪里丢失的呢？才人见田哥一副失神落魄的模样，就起身出去了。夜里天哥辗转反侧，仔细地审视着这次行程的每一个细节，每个人的每一句话，越想越觉得有无数的疑问。在山洞里宿营醒来的时候，嘴里的苦味令他想起了一种持久力强的麻醉类的药物，头痛欲裂和体力减退也像服用那种药的不适反应。食物是自己带的，但汤却是周圆圆做的。如果下药的人是周圆圆，那他为什么会失踪呢？这时候天哥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道光，虽然汤是周圆圆做的，但煮汤的淡水是张良石准备的。这么一想，张良石身上的疑点最多，嫌疑也最深，而且田哥有一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甚至大自然的种种意象都被那个人利用来迷惑分散田哥的思路了。心中有了初步的猜想，田哥放松了下来，又陷入了梦乡。在梦中 天哥又见到了那片熟悉的大地，那个慢慢走来的女子，如同真有那一地一人。在天哥睡着之后没有多久，一个人影出现在房门的外边，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确认田哥真的睡着了，才无声地推开了房门，向床前摸来。巡逻站屋外的灯光照进来，把他手上的藏刀映射得格外的凶厉，杀气阴森。藏刀就要刺下来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这让他停顿了片刻。枪声就是命令。天哥顿时从梦中醒来了，立即看到一道悬而带垂的刀锋。黑暗中，那人只停顿了刹那，藏刀就凶残地扎了下来。天哥猛地将被子掀起，挡住了一下刀锋，同时就地一滚，从被子下落到了地上，肘击偷袭者的下阴，并把弓腰惨嚎的家伙掀翻了，顺势用肘尖以全身之力狠狠地压到了偷袭者的咽喉上。骨碎声中惨嚎停止了，偷袭者躺在了地上，只剩下了四肢无意识的抽搐。这个时候，巡逻站二层小楼外枪声大作，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交火。天哥见到才人才知道，这个巡逻站关押着一名重犯，一个月来偷猎分子数次围攻抢人，但都被击退了，这次居然让他们摸进了巡逻站，幸好有天哥，不然真的要出大事了。枪战并没有持续多久，偷猎分子就被打退了。天哥重新躺下，夜似乎漫长到了无边，已经三点多了，天哥却毫无睡意，他在想牛一娇，这令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然而却无法抑制。牛一娇现在叫白马了，那么在他叫牛一娇的时候，与自己究竟有什么牵绊呢？当年的女同学是独生子女，甚至父亲也是一脉单传，没有兄弟姐妹。那么，白马与当年的女同学就不会有什么关系。天哥回忆着自己这三十几年的经历，似乎不会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有交集。可为什么在白马说出那些话，用含着泪的眼光看来的时候，自己的心跳会骤然加速呢？心里会有一种酸涩的悲伤感呢？而且是那么痛，甚至窒息。天哥努力地回忆着，心底却渐渐地浮现出一张中年男人的亲切的面孔。七年前，田哥因严重的心理创伤而退役了，并接受治疗。当时，那个教授身边总跟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也是患者，一个有着说谎癖的小女孩。田哥的头开始痛，似乎有些不愿想起，但那个小姑娘的影子依稀仿佛就是白马，特别是他的眼睛，他的声音，总会让天哥的心跳莫名的加速。窗外天空聚集的云散开了，显露出天边的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得如同铺上了一层银粉。天哥强行终止了一切思考，在床上摆出了一个古怪的姿势，开始以瑜伽秘术呼吸，整个人仿佛沉入了大地，与自然融为了一体。天蒙蒙亮的时候，一个车队响着喇叭驶来了，是救援队伍到了。才人和所有的森林警察都走出了反盗猎巡逻站， 激动地迎接自己的战友。天哥磨磨蹭蹭地走过去，他的眼角同样的湿润了。是啊，这样的场面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见过了，下一次再见大概只能在电影里了。才人把田哥拉到了赶来救援的副局长张文峰的面前，极力的称赞。然而不管是局长还是田哥都面色古怪。张文峰笑着给了田哥一拳，不轻不重，他说，来的时候啊，我还在想睡着了还能解决偷猎分子啊，简直要赶上你识兔子了。结果呀，这有能耐的还就是你小子田哥呀。田哥立正敬礼，然后眼圈通红，一开口就没能忍住泪，他说，张连长，您过得好吗？当年是我连累您了。张文峰的眼圈也有些红了，他拍了拍田哥的肩膀说，哎，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要提了，这次啊多亏有你在啊，不然我这一队同志啊可就都要。张文峰的脸上划过了两行泪，他抬起了袖子擦了擦，转身问才人，牺牲的同志在哪儿？一行人向巡逻站里走去了，田哥没有跟上，而是站在巡逻站的外边，仿佛一名站岗的小兵。这个时候，巡逻站的电台收到了一条新的信息，昨晚要求搜救的失踪人员在黑光峡谷内又找到一个，他的名字叫张良石。田哥在反盗猎巡逻站又待了一个上午，才跟随一个老年旅游团出发了，前往日歌峡谷的大佛光寺。车子开了一个下午，多数人都开始靠在车座上打盹了。天哥靠在车窗的前面，望着外面一成不变的大山与湛蓝的天空。虽然山上覆盖着的白雪壮美无比，但这单调的景色渐渐地退出了田哥的视线。他的眼前仿佛又闪现出了七年前的那次在金三角发生的多国联合秘密军事行动。那个漆黑的夜晚充斥着烈火和枪声，还有哭喊声。田哥无动于衷，只是不停地向前突进着。到处都是死亡，尸体横七竖八，有同伴的，更多的是敌人的。腥臭的血都是红色的，分不清彼此。天哥感觉自己仿佛也已经受了伤，但他毫不在乎，依旧向前。枪声响处就是这次任务的重点。天哥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光眼前的人，弹夹打光了。夜的颜色也变得血红了，而那血红的颜色又仿佛浸透到田哥的心里了。傍晚6:50，天已经完全黑起来了，车队进入了补给站。田哥下车的时候有些恍惚，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追溯着这不安的源头，他想起了一个问题，于是立即打电话到才人所在的巡逻站。接电话的正是才人。天哥问，关在巡逻站的偷猎分子的头目叫什么名字？才人好像有些犹豫，因为这属于机密，但他还是告诉了天哥。偷猎分子头目的名字叫马凤元。马凤元，才人，你既然抓住马凤元了，就该知道他手底下的偷猎分子绝不少于200人，聚集到一起就是偷猎分子，散开就是平民。七年前他们都在邻国与一股武装力量交火，固守某高地达一周，后来出动了特种部队才把他们驱散。 这样一个人，我不认为一个巡逻站就能困住他。说实话吧，抓住的到底是谁？天哥毫不留情地揭穿了才人的谎言。电话的那头静了一会儿，才人终于叹了口气，说了实话。他说：“是，抓到的人叫苏如是，是马凤元的老婆。”天哥抓着电话愣了一会儿，然后也叹了口气。他告诉才人自己是绝不会泄密的，停了停，忽然又问：“抓到了苏如是，那他儿子呢？”才人的电话的那头的叹息声更重了：“死了，上个月得病死在了医院里。要不你认为我们是怎么抓住苏如是的呢？”天哥没有再说什么，轻轻地扣上了电话。他已经想到了，警方以苏如是为诱饵，引马凤元不停地来抢人，于是一层层地剥离收割偷猎分子的生命。昨晚或许是偷猎分子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他们却遇到了田哥。田哥的外号是石兔子，而马凤元的绰号是高原鼠。两个人的外号说的是同一种动物，高原鼠兔。两个人也都曾经是当兵的，是同一个小队的兵。唯一不同的是，田哥后来变成了平民，而马凤元变成了偷猎分子。昔日的战友，现在却是兵戎相见了。夜深了，田哥在床上睡下了，强迫自己不再思考任何问题，但他一闭眼，就仿佛看到那一望无垠的绿色的草原上，一只宠物兔大小的圆耳短腿的高原兔从鼠洞中探出了头，深灰色的毛发，豆大的眼珠，目光深邃地望过来，似乎在说：“你和我都一样，都一样。”天哥翻了个身，这个画面随之消失了，变成了周圆圆的脸，他的嘴也一张一合在说着什么。天哥不用听声音，只看口型就知道他在说：“我可以信任你吗？”“真的可以信任吗？”天哥翻来覆去，总觉得疑点重重。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天哥再次强迫自己躺下，仔细地分析着种种的可能。他觉得似乎从一开始自己就陷进了一个阴谋，从周圆圆向他第四条开始起，张良时就在故布疑阵，暗示石林里神秘的脚步声是周圆圆制造的，到在山洞里拉着自己到处走动，就是不靠近周圆圆，似乎在刻意的在找一个不在现场的证人。就算将来查究起那晚食物被下药的问题，密切接触食物的人是周圆圆而不是张良师，甚至极有可能追查到最后会得到一个厌食自杀的结论。越是这么想，天哥越觉得张良是不简单，难以对付。不知不觉之中，天哥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神秘的梦，他梦到自己一个人走在青藏高原的山脊上，有风在脚底的云端下面呼啸着，四周遥远的地方是数不尽的大山，看上去绵延不断。天哥不停地走，似乎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他觉得自己知道要去哪儿，但是心头又充满了茫然。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道彩虹横亘在天空之上，比他站立的绝顶还要高，高出许多，却又能够清晰地看到彩虹之上还有一座城。 天哥毫无理由的就知道那是一座千年前的寺院，甚至还知道那里一共有三层29000个房间，而且还知道其中有一个房间是属于他的。那座城开始发出了充斥天地的诵经的声音，像一道道的波浪不停地洗涤着田哥的灵魂。他仰望去，而城上属于异迹的喇嘛也俯瞰下来，那些目光让田哥无端的激动，泪流满面。一睁开眼，田哥发现自己竟然真的哭湿了枕头。他坐了起来，梦里喇嘛目光的眷顾也随之消散了，虽然那种记忆依旧是深刻的。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然。 屋外的走动声和老人们的说话声以及水房里的洗漱声都是那样的真切，就像是在耳边发生的。梦里的诵经声渐渐地消失了，田哥从床上翻身下地，凛厉的杀意和茫然都置在了身后的床上。站在地上的田哥再次变回了那个平凡而普通的男人。车队出发，向日歌峡谷行进。下午3点多，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佛光寺。此大佛光寺非五台山的大佛光寺，是一所建成不到20年的新寺院，位于峡谷的中部，一旁就是奔流的江水。从远处看，三层的建筑在乱石间毫不起眼，但走近了却会发现，不管那些巨大的石头还是寺院的墙壁，都有一种震慑人心的视觉效果。现在是3月，绿草却依旧葱绿。导游说，这里是被圣光笼罩的宝地，凡有缘分的人都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缘。没有人对导游的话认真，除了心有所感的田哥。旅游团到的非常是时候，正赶上大佛光寺的上师裸桑做法事，为附近藏民讲解佛法和不遵守善念而导致的种种异事。田哥在人群后伫立，看到那位洛桑大师言语亲切地接待着每一个藏民，如沐春风般地给他们分析着生活中的困惑和心结，或指出该如何解决与朋友邻居间的矛盾，偶尔也会对一些眉头紧锁的藏民做出预言。但在田哥看来，那更像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心理医生的惊人的举动。田哥总觉得身穿红僧袍的洛桑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牧民们的诵经、祈祷和痛哭混合在一起，让田哥没有来由的烦躁。他脱离了队伍，一个人来到了佛殿前。光线昏暗的佛殿里，似乎有人在向外张望。田哥正要迈步进去，导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拉住了田哥，告诉他这个地方并不开放，不能够随便进，会打扰到神灵的休息。田哥不置可否，正要离开的时候，佛殿里走出了一位年老的喇嘛，叫住了田哥。导游虔诚地行着礼，低声告诉田哥，这位是冈底斯仁波切，真正有大神通的上师。田哥感到荒诞，昨天导游还讲解过冈底斯仁波切只是神话传说，今天怎么就真蹦出了个冈底斯仁波切呢？田哥打算转身离去的时候，那位年长的喇嘛脸上忽然闪现颇有深意的微笑，再然后田哥眼前的一切就都失去了色彩，他像是脱离了肉体，不停地向上飘，穿过屋顶，沿着山体向上飞升着，穿透树林，穿过云层，他看到天空深处的那道彩虹，还有彩虹上的雄伟的城。田哥的心跳越来越快了，他感觉到了自己即将回到属于自己的房间。然而像是撞破了一整面墙，田哥向上跌进了一间没窗没门的石屋。田哥感到世界被颠覆了，物体居然可以向上坠落。石屋没有缝隙，可人却能够掉进去。难道这个与世隔绝的石屋就是属于自己的房间吗？田哥的心中烦躁起来。石屋里有一张桌子，还有一口箱子，没有灯却可以看清东西。一开始田哥还试图打开那口轻飘飘的箱子，因为里面似乎有东西，但是无论他用什么办法都没法打开箱子。后来田哥就不再尝试了，而是躺在地上睁着眼睛看着屋顶。那里有人工开凿的痕迹，田哥禁不住想，或许也曾有一个倒霉蛋像他一样被困在这里，直到找到离开的办法。但那个办法是什么呢？石屋里静谧无声，时间仿佛凝固了。田哥开始为自己找些事做，他把耳朵附到石壁上细听，听到了外面的风声，还有无边的诵经的声音。田哥很想出去看一眼，但人却被死死地困在这间不足九平方米的石屋里。他气恼地把箱子踢翻，里面有东西翻倒，发出了很响的声音，像铜制的法器。田哥一愣，头顶百会穴突然一阵刺痛，有什么东西涌进他的脑海，一些奇怪的符号。他本能地知道那是文字，可细看那些符号又变成了声音，在几生几世的轮回里喃喃低语。田哥拼命地呼吸着，不想让这些声音在大脑里回荡，然而低语还没有结束，眼前又闪现出了许多支离破碎的画面。红色的天空，藏青色的风，雄鹰在彩虹间展翅明亮地啸鸣着，那低语声消失了，被诵经的声音取代了。天哥呆立不动，他像是悟到了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石屋并包括里面的一切都消失了。天哥孤悬在天空的顶点，踏在彩虹之上。无边的恐惧猛地侵入了血液，涌进了心脏。田哥尖叫一声向下坠落，大地迎面而来，他拼命地叫喊着，直到被导游摇醒。一脸不安的导游问田哥，怎么会跑到了这里？ 这可是洛桑活佛的禁地啊，即使普通的僧人都是不允许进入的。导游说着正要拉田哥离开，就在他的手触碰到田哥的刹那，突然他的脸色大变，震惊的连连后退，五体投地行最高最大的礼，口中不停的用藏语说活佛保佑。田哥同样震惊不已，因为他居然能够听懂藏语了，而且脑海里多了些东西，心里不但没有感到不适，反而觉得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自我，完整的自我。天哥正想解释自己为何会在这庄严的地方大喊大叫，洛桑仁波切却伸出了一指，禁住了他的嘴，默无声语地在前引导着，带领天哥走进了佛殿，穿过了大经堂，经过了一间间光明与黑暗交织的佛殿。两侧壁画上的无量寿佛及莲花生等上师的画像悲悯地看过来，天哥心生感应，回头望去，那些目光又变得欢喜异常，一如在幻境中看到那无数喇嘛俯瞰的目光。天哥呆立不动，在回身的时候，洛桑仁波切正看着他，而西京的扎巴等众也都扭头看来。天哥连忙躬身致歉，近前的几位扎巴点了点头，和其他扎巴一同回身继续西京了。洛桑仁波切引导着天哥到达了第三层佛殿，对一幅古旧的唐卡画像恭敬地行着礼，然后告诉天哥，这就是冈地斯活佛。洛桑仁波切用的是普通的汉语，这让天哥又吃了一惊。等天哥想提出心中的疑问的时候，洛桑仁波切却又示意他不要说话，缓缓地说，他是汉人，而且也不是活佛，甚至连喇嘛都不是。牧民之所以称他是仁波切，是因为他偶尔会帮牧民们排解心中的困惑。洛桑说完后就转身离开了，狭小昏暗的佛殿里只剩下了田哥一个人。田哥心中有重重的迷雾，有自身的，有此行中遇到的，但是却没有任何答案。可是当他与唐卡里那位冈地斯仁波切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心底又有光明闪现了，似乎已经知道了那无数谜团后的最终答案。老年旅游团离开了，而田哥就在大光明寺院住下了，每天都对着那幅唐卡发呆。他从一位扎巴的口中得知，冈地斯仁波切是西藏灭佛时期一位名声不显的上师，但是具有凡人无法想象的大神通，因预见到灭佛而一直从事秘密的伏藏活动，直至灭佛时期以身殉道。天哥目瞪口呆，因为唐卡里的活佛与他见到的那位活佛似乎就是同一个人。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到这位冈地活佛就有1100多岁了，而且据僧众说，洛桑也是凡人，他是个法力无边的先知。天哥热切地希望洛桑能给他开示着其中的奥秘，但是洛桑却再没有出现。10天的时间转瞬即逝了，天哥的头脑里总有个诵经的声音。一开始他以为是大经堂里扎巴们的声音，但却不是，更不是洛桑。细细地听， 又像是就在脑海里回响。天哥感到困惑，对自己的听力产生了怀疑。然而天哥仍然整天守着那幅唐卡画像发着呆，好像坐在他的面前灵魂都会受到净化。直到这次亚东行的所有驴友们都到达了日歌峡谷巡逻站，天哥即将离去的时候，洛桑才出现，并请大佛光寺住持立天活佛坐床为天哥摩顶赐福。临行前，洛桑说了一段令天哥莫名其妙的话：烦恼源于自心，当你受到他人的伤害时，其实是你心中的恨先影响到的他人。因为你具有非凡的能力，所以该谨言慎行，才不会受那因果轮回之苦。这似是而非的话更像是一个暗示，洛桑似乎要告诉天哥什么，却只是没有打算直接明示。天哥挠了挠头，想不明白，只觉得洛桑的这段话与他遭遇的阴谋有关。五个人，五间屋子，三个惴惴不安的男人。询问的警察是山南地区公安局的人，叫周子祥，是从内地调来的刑警，对刑事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周子祥的询问非常有技巧，但张良石的回答也是无懈可击的。不过他是仍然有破绽的，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一些藏民间家喻户晓的事情。监视器里张良石一脸的惊骇：什么？兔子？周子祥点了点头，继续说：就是习惯在夜间活动的高原兔，那些所谓的神秘的脚步声是兔子发出的。所有在黑光峡谷石林中宿营过两次的人都知道。你刚才说在黑光峡谷宿营过三次，为什么反而不知道啊？张良石一脸茫然中透出了困惑。他再次问：什么兔子？周子祥轻轻地敲着桌子，咳嗽了一声说：请回答问题。张良石这才尴尬地笑了笑说：我虽然在石林里宿营过三次，不过可没和附近的藏民交谈过呀，我都是来去匆匆啊，所以知道石林里有些秘密的声音，但还真不知道那是兔子们发出的。周子祥低着头在本子上记录着，并让张良石继续说后面的事情。张良石说到化天集团在西藏停工的项目，说到活佛的预言，以及牧民赶着牛羊向黑光峡谷走去的场面。周子祥再次打断了张良石的话说：你离开牧民家之后什么时候又回到牧场呢？张良石一愣，说和驴友一起回来的，然后就遇到了诡异的大雾，然后就神奇地到了另一个地方。门外，天哥皱起了眉头。这里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在牧场时有问题。询问结束的时候，周子祥突然问：你对周圆圆的失踪有什么看法？同队的人里面谁有谋杀的嫌疑啊？ 张良石的情绪似乎有些不稳定， 他站起来又坐下，正气凛然地说，周圆圆失踪了，我比你们谁都着急，但你们警察不能因为失踪了就断定一定是谋杀，我也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哼，就算我们都变成了嫌疑犯，好，那就请你先出示逮捕令吧。经周子祥逐一的询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疑点，但仅有的证据也被雪崩淹没了。作为一名警察，他只能存疑，并做出无罪推定。反而是田哥的身上疑点重重，让周子祥问了一遍又一遍。赵胡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张良时又受了伤，因此只能放行了，尽快回内地的医院去治疗了。许放工和王亚雷到亚东县开车回家安市，田哥因有急事，所以跟张良时和赵胡一一同准备坐飞机回去。他的车托人开回家安，周子祥随车至贡嘎县甲州林镇的贡嘎机场，但再没有找出周圆圆失踪案的突破点，无功而返。直到飞机起飞，天哥的脑海里仍是这些天来的每一个细节，他隐约有一种感觉，周圆圆的失踪和遇到牛玉娇及在大佛光寺的离奇的际遇，都与华天集团在西藏停工的建设项目有关。在周子祥询问田哥的时候，他没把周圆圆托他转述的那两个字说出来，更没有讲遇到牛玉娇的事情。不是不能说，而是有一种坚硬的东西在他的心里作祟，使他无法开口。湛蓝的天空看不到一片云彩，飞机正掠过群山，那些或许雄伟或许陡奇的高山和峡谷都落在了身后。天哥的目光转回了机舱，张良时坐在前边，窗帘紧闭，他靠在那里似乎睡着了。就要回到城市了，那里有钢铁的丛林、万丈的红尘和更加激烈的勾心斗角，还有在家中等着他的爱人。想到爱人，天哥眼前闪过了妻子唐一鸣的身影，紧接着是牛玉娇含泪的眼。天哥匆忙掐灭了还没有涌起的念头，忽然有一种顿悟，净土不净，或许喇嘛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修炼，就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保持干净吧，自己不受尘世玷污的寸尺的地方，就是世间的净土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将于2月9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再现辽阔草原、壮丽山河，演绎金戈铁马、英雄史诗。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87.6 兆赫小说联播。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一群白鸽衔来朝霞满天。 的朋友，你可曾想见，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前，唤醒祖国百年圣殿。一众人上面，你朋友